你好，我是王宝令。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如何才能学好并发编程。并发编程并不是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，而是一个综合学科。并发编程相关的概念啊、技术啊，看上去非常零散，相关度也很低，总给人一种这样的感觉：我已经学了很多相关的技术了，可还是搞不定并发编程。那如何才能学好并发编程呢？其实也很简单。只要你能从两个方面突破一下就可以了。一个呢是跳出来看全景，另一个呢是钻进去看本质。下面我们先说跳出来看全景。你应该也知道，学习最忌讳的就是盲人摸象，只看到局部而没有看到全局。所以你需要从一个个单一的知识和技术中跳出来，高屋建瓴的来看并发编程。当然，这首要知识就是你得建立起一张全景图。不过现实还有点让人沮丧，并发编程相关的知识和技术还真是错综复杂，时至今天还没有一张让大家普遍认可的全景图。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现在很多人在并发编程方面难以突破的原因吧。好在经过多年摸爬滚打，我自己呢勾勒出了一张全景图。这个全景图不一定科学啊，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指导你学好并发编程。在我看来，并发编程领域可以抽象成三个核心问题，它们是分工、同步和互斥。所谓分工呢，类似于现实中一个组织完成一个项目，项目经理首先要做的事儿就是拆分任务，然后把任务安排给合适的项目成员去完成。在并发编程领域，你呢就是这个项目经理，线程呢就是你项目组里的成员，任务拆分和任务安排对于项目成败非常关键。在并发领域里它更重要，它直接决定了并发程序的性能。在现实世界里，分工是很复杂的。我记得小学语文课文里有一篇文章是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写的，他用烧水泡茶的例子通俗地讲解了统筹方法。你看，烧水泡茶这么简单的事儿都这么多说道，更何况是并发编程这种工程问题呢？既然分工很复杂又很重要，那一定有前辈努力尝试解决过，而且也一定会有成果。你猜的没错，而且并发编程领域这方面成果还很丰硕。 Java SDK 并发包里的 Executor、Fork、Join、Filter 本质上都是一种分工方法。除此之外呢，并发编程领域里还有一些设计模式基本上都是和分工方法相关的，例如生产者消费者模式、 Thread per message、 Work thread 模式都是用来指导你如何分工的。学习这部分内容呢，最佳的方式就是和现实世界做对比。例如生产者消费者模式，你可以类比一下餐馆里的大厨还有服务员。大厨就是生产者，负责做菜，做完菜呢放到出菜口，而服务员呢就是消费者，把做好的菜给你端过来。我们经常会发现出菜口有时候一下子出了好几个菜，服务员把这一批菜同时端给你。其实这就是生产者消费者模式的一个优点，生产者一个一个的生产数据，而消费者呢可以批处理，这样就能提高性能了。分好工之后就是具体执行了。在项目执行的过程中，任务之间是有依赖的，一个任务结束之后呢，它后续的任务才可以开工。后续任务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开工了呢？这个就要靠沟通协作了，这个在项目管理里面很重要。在并发编程领域里的同步指的就是线程间的协作，本质上和现实生活中的沟通协作没有区别，不过就是一个线程完成了一个任务，如何通知执行后续任务的线程开工而已。协作一般是和分工相关的， Java SDK 并发包里的 Executor、 Fork Join、 Filter 本质上都是分工方法，但同时呢它也解决了线程协作的问题。例如主线程用 filter 发起一个异步调用，这个时候会有另外一个线程去异步执行，当主线程通过调用 get 方法取结果时，主线程就会等待，而异步执行的结果返回时呢， get 方法就自动返回了。主线程和异步线程之间的协作， filter 工具类已经帮我们解决了。除此之外， Java SDK 里提供的 countdown latch、 cyclic bury、 Phaser、Exchanger 都是用来解决线程协作问题的。不过还是有很多场景是需要你自己来处理线程之间的协作的。工作中遇到的线程协作问题基本上都可以描述为这样的一个问题。当某个条件不满足时，线程需要等待。当某个条件满足时，这个线程呢需要被唤醒。例如在生产者消费者模式里面也有类似的描述。当队列满时，生产者线程要等待。当队列不满时，生产者线程需要被唤醒。当队列空时，消费者线程需要等待。当队列不空时，消费者线程需要被唤醒。在 Java 并发编程领域，解决协作问题的核心呢是管程。管程的英文是 monitor。在操作系统领域呢一般翻译成管程。Java 领域也有人翻译成监视器。我们专栏里统一使用管程。上面所提到的所有线程协作的技术底层其实都是用管程解决的。管程是一种解决并发编程的通用模型。除了能解决线程协作问题，还能解决下面咱要介绍的互斥问题。可以这么说，管程是解决并发问题的万能钥匙。所以说这部分内容的学习呢，关键就是理解管程模型，学好它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。其次是了解 Java SDK 并发包里提供的几个线程协作的工具类以及它们的应用场景，用好它们可以妥妥地解决你的工作效率。到这里我们已经聊过了分工、同步，它们主要强调的是性能，但并发程序里还有一部分是和正确性相关的，专业术语叫做线程安全。并发程序里当多个线程同时访问同一个共享变量的时候，结果是不确定的。不确定就意味着可能正确也可能不正确，事先这个你是不知道的。这种问题有个专业术语叫做数据竞争 data race， 而导致不确定的源头呢，主要是可见性问题、有序性问题和原子性问题。为了对付这三个问题， Java 语言引入了内存模型。内存模型提供了一系列的规则，利用这些规则我们可以避免可见性问题、有序性问题，但是呢还不足以完全解决线程安全问题。解决线程安全问题的核心方案是互斥。所谓互斥呢，指的是同一时刻只允许一个线程访问共享变量。实现互斥的核心技术是锁。 Java 语言里的 Synchronized SDK 里的各种 lock 都能解决互斥问题。锁呢虽然能解决线程安全问题，但同时呢也带来了性能问题。那如何在保证安全性的同时又尽可能提高性能呢？我们可以分场景优化。 SDK 并发包里提供的 read-write lock、 stamped lock 就可以优化读多写少场景下锁的性能。还可以使用无锁的数据结构，例如 SDK 并发包里提供的原子类都是基于无锁技术实现的。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方案，原理呢是避免变量共享，或者是变量只允许读不允许写。这方面 Java 提供了 thread local 和 final 关键字，还有一种 copy on write 的模式。使用锁除了注意性能问题之外呢，还需要注意死锁的问题。互斥的这部分内容呢比较复杂，往往还是跨领域的。例如你要理解可见性，就需要了解一些 CPU 和缓存的知识。要理解原子性呢，就需要理解一些操作系统的知识。很多无锁算法的实现往往也需要你去理解 CPU 的缓存。这部分内容的学习需要博览群书，在大脑里建立起 CPU、 内存还有 IO 的执行的模拟器，这样你遇到问题就能得心应手。总之呢，跳出来看全景可以让你的知识成体系，让知识融会贯通，由点成线，由线成面，画出自己的知识全景图。为了方便你理解，我在文中呢也附上了一份我画的并发编程全景图的思维导图，你可以参考一下。但是只有跳出来看全景还不够，还需要下一步，那就是在某个问题上钻进去，深入理解，找到本质。就拿我个人来说，我已经烦透了去讲述或者是被讲述一堆概念和结论，而不分析这些概念和结论是怎么来的，以及他们是解决什么问题的。在大学里这样的教材啊还很流行，直接导致了芸芸学子们成绩很高，但解决问题的能力呢很差。 其实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才算真的学明白了。我自己呢，本身属于一个理论派，我认为工程上的解决方案呢，一定要有理论做基础。所以在学习并发编程的过程中，我都会探索它背后的理论是什么。比如当看到 Java SDK 里面的条件变量 condition 的时候，我会下意识地问，它是从哪来的？是 Java 特有的概念，还是一个通用的编程概念？当我知道它是从管程里来的时候，我又会问，管程被提出的背景和解决的问题是什么？这样一路探索下来，我会发现 Java 语言里的并发技术基本上都是有理论基础的。而这些理论基础呢，在其他编程语言里也有类似的实现。我认为所谓技术的本质就是背后的理论模型。结合我这么多年的经验总结来说啊，当初我学习 Java 并发编程的时候，试图上来就看 SDK 的并发包，但是很快就放弃了，原因是东西太多，眼花缭乱的。虽然借助网络上的技术文章感觉是看懂了，但是你很快又忘了，实际应用的时候呢，大脑一片空白，根本不知道从哪下手。有时候好不容易解决了个问题，也不知道这个方案是不是合适的，是不是最优的。我知道根本原因是我的知识还没有成体系。我想啊，要让自己的知识成体系，一定要挖掘 Java SDK 并发包背后的设计理念。 Java SDK 并发包那是并发大师道格里设计的，他一定不是随意设计的，一定是深思熟虑的。其背后啊，是道格里对并发问题的深刻认识。可惜这个设计思想啊，现在没有相关的论文，所以只能自己琢磨了。分工、同步和互斥的全景图是我对并发问题的个人总结，不一定正确，但是可以帮助我快速建立起解决并发问题的思路，疏解并发编程的知识，加深认识。我将它呢分享给你，希望呢对你也有用。对于某个具体的技术，我建议你探索它背后的理论本质，理论的应用面更宽。一个优秀的理论往往在多个编程语言里都有体现，在不同的领域里都有应用。所以探求理论本质，往往既能加深对技术本身的理解，也能拓展你知识的深度和广度，这是个一举多得的方法。这方面希望我们一起探讨，共同进步。欢迎在留言区跟我分享你的经历和想法，感谢阅读。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呢，也希望你把它分享给